Part 2. Choose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He, A, 能, B, 人. 二, A, 别, B, 陪. 三, A, 动, B, 痛. 四, A, 楼, B, 留. 五, A, 小时, B, 教室. 六, A, 开心, B, 关心. 七, A, 一只, B, 一直. 八, A, 滑雪, B, 比水. 九, A, 小心, B, 休息. 十, A, 早一点, B, 少一点.